追女仔要问我，我沟女经验比你多。你若要想拍拖，我教识波路，你多谢我。切记知道恋爱秘密，对方心中欢喜边个，不怕扮傻向佢问过。佢点下头你就妥，手仔揸实先拍拖，冇耐性就注定错，又点知会逆咗边个。追女仔要学过，小姐心事要仔细摸，佢扮嘢摆晒款，过于迁就你一定错。佢故意将你取笑戏弄，最好偏偏识多几个，睇下如何。佢会恨错，你夹唔硬上就最易祸。小姐花样主意多，冇办法就要问我，系恋爱嘅专家一个。追到以后最惊花心追多几个，佢睬你就傻，爱你就错。追女仔要顾住波，煲汤好记开猛火，冇预算就咪做错，做单身嘅寡佬好过。